哦，别开玩笑，喂，哦，喂，喂，哦，哦，哦，喂，喂，喂，喂，喂，喂，哦，哦，哦，哦，喂，哦，喂 ，What the fuck？YouTube What the fuck？Dunish，Dunish Time，谁谁了哥哥？YouTube。六八的小哥，六八秒比如，小哥为了小哥，哦哦，比卡格拉斯，阿航被小哥，哦哦哦，阿航被小哥，哦哦，多米盖，谁给多米盖？太棒了，朋友，小哥是都羡慕了，哇哇，有多 fly， 干毛小马白，有谁够美丽啊？谁都服谁拽，哦哦哦，谁都服谁拽，有谁够美丽啊？谁都服谁拽，哦哦。What the fuck? YouTube, what the fuck? Don't you try? So shut up, go go. YouTube, so bad no so go. So bad no bad. So cool as. Oh oh, big up, I don't be so cool. Oh oh oh oh, don't make it. Take it, don't make it. 再把拉爆呀，那啥子都得爆了。有多 flat， 大帽子马白，有些 comedy， 谁都不是 drop。有多 flat， 大帽子马白，有些 comedy， 谁都不是 drop。 Oh oh oh oh what oh what what the fuck？ YouTube YouTube what the fuck？ Dunish Dunish drop， 谁谁的 coco？ YouTube。六八的小哥，六八没有背篓，走过外头走过，哦哦哦，比卡格拉斯，阿航被走过，哦哦哦，阿航被走过，哦哦，多米盖，谁给多米盖？太巴拉巴呀，啥歌是都羡慕了，哇哇，有多 flat， 大帽子马白，有谁够美丽啊？谁都服谁拽，哦哦。